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都系阿笋哥系翻咗。 大家好啦， 唔系因为我哋冇声啊。嗱，我哋点解会录咁多条声咧？原因我讲出嚟啦，因为国际电影节，咁咧我就要去睇国际电影，咁我年年都会系咁做噶啦。 我哋而家剩翻几多货喺度啊？ 冇啦， 一条都冇啦。 咪啱啱录完一条，呢条第二条。 上个礼拜我 上晒啦。 上个礼拜冇声，我哋都 上个礼拜上咗。 last 一条 ，last 今日上一条，听日上一条，今日星期二， 听日又上一条。 喂，今晚上一条。 哦 ，OK。 冇啦。 哦 ，OK。 咁啊，因为国际电影节，我需要即系休息噶嘛，冇办法。 喂，咁我哋上一条系 咩？ 即系我哋头先录嗰条 系下个礼拜嘅。 下个礼拜哦，咁都好啲。 因为我一个月嘅时间去睇国际电影节，咁一个月就系朝头早九点到凌晨夜晚十二点啦。 你睇下呢啲乜卵嘢人嚟嘅？我成个月假去睇电影啊！ 喂，大佬，呢个唯一娱乐啊！ 去东莞屌一个礼拜系好过啦。 哦，好老实讲，我宁愿去睇即系一个月嘅国际电影，嗰、那个国际视野咧，翻嚟咧就肯定即系好玩过一个礼拜嘅屌閪。嗱，点解咁讲？顺哥，容许我讲一阵嘢先啊。 好啊。 喺国际电影节呢几年差咗啦，每年咧，而家咧，因为国际电影节系一间公司嚟噶，要赚钱。以前国际电影节咧喺三年前咧就唔系赚钱嘅，就是、真系政府俾钱。嗰啲扑街拣啲咩戏翻嚟咧？嗰啲咩以巴冲突啊？嗰啲咩記者，即係戰地記者紀錄片，完全係冇市場，嗰啲佢揀翻嚟嘅，真實既恐怖，亦都知呢個世界發生緊咩事。嗱，我曾經睇過一條紀錄片講環保啊，大家成日就係話講起環保呢個排頭，哇係而家呢個立法話，即係有啲即係超市唔俾膠袋，我真係想話點解商家第一時間會贊成？你知唔知一個膠袋慳翻幾多錢？佢唔俾一個膠袋，你知唔知佢成本慳翻幾多？佢可以派啲水溶性膠袋噶嘛？呢個世界有水溶性膠袋，點解佢唔派啲水溶性膠袋啊？原因就係成本貴咯。嗱，我睇過一條紀錄片喺美國啊，夏威夷出面啊，有一個島啊，係一個垃圾島嚟噶，塑膠垃圾。因為美國人咧抌垃圾咧，佢又運唔到去地其他地方抌啦。咁咧就燒又有毒氣啦，咁咪抌落海啦。咁咧因為個水流漂浮嘅時候咧，就集中咗喺呢個。那個夏威夷出面那裡那個垃圾島、那個面積大過德州，你想想多大？ 我都好大喎， 大過德州係，即係你可想而知，美國佬抌垃圾島又撚多，你叫我環保，你唔係嘛？你咪玩鳩我啊！屌你老尾，即係你叫政府清撚咗啲垃圾，你先同我講環保啦。即係你真係嘥鳩氣啊！你咪俾商家佬食硬之後屈鳩我哋啲市民喺度揾荷包攞錢，即係。同打擊冇乜分別。好啦，話説正題啊，筍哥，我哋講翻港男港女。 係咯，我哋咧即係睇咗呢兩個禮拜星期日檔案咧。 係。 咁啊，講咗兩個題材，一個咧就係香港男仔點樣睇香港女仔，另一個就係香港女仔點樣睇香港男仔。係。咁樣咧就睇完之後咧，突然間都有感而發啊。 係。 你有冇啲嘢想講咧？ 我有噶，不過 我哋由港男開始，港女開始咧。 第一集講啊，第一集係叫 港女。 港女。啊，張惠慈啊，係咪嗰個叫張惠慈啊？嗰、那個主角， 嗰條女啦， 嗰條女係咪張惠慈啊？ 啊，係啩？ 好似唔係係咪啊？ 是但啦， 我唔記得嗰個女主播叫咩名字？佢講一句説話就係話，我同嗰個男仔拍拖，我第一時間問佢，喂，你第日啲錢俾我管得唔得啊？嗰、那個男仔就好似話俾人打劫咁，啊，梗唔得啦咁樣。到佢而家結咗婚，那個男仔就哦，你俾曬錢我管冇所謂啊，我咪俾曬錢你管。嗱，我覺得呢個概念好有問題啊！我用呢個概念。話說一番說話，睇下大家贊唔贊成。喂，嗱，第日結咗婚啊，張惠慈，你咁喎、啊，你俾個屎忽窿我屌喎、啊，得唔得先？咁、那個女仔就會話：嚇唔係喎，我結婚要俾屎忽窿你屌嘅咩？你而家係滲入緊種資源嘅侵略。嗱，結婚兩個人一齊係基於啲咩？尊重、自由，呢兩樣嘢係基本嘅需要。你唔好講我愛你，我先 control 你，愛唔係 control。包容、接受、尊重， 因為我覺得咧，點講咧，即係點解人要有另外一個人起埋一齊咧？而起埋一齊嗰個唔係你朋友咧，係因為咧就係、是即係其實我諗人係有一種寂寞喺度、所以咧我哋一定係會將我哋有好多種唔同嘅消遣，即係包括做嘢其實都可以係一種消遣。有啲人咧禮拜日都中意翻工啊，點解？因為覺得悶啊嘛。 係啊，如果拍 A V 我咪係咯，如果拍 A V 我年終無休啊，屌你！ 我真係有啲朋友咧禮拜日得閒咧翻公司咧做嘢嘅。 係咩？係咪有閪屌㗎翻公司？ 我諗冇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好明顯咧就係人咧應該係。即係有一種好終極嘅寂寞係解決唔到嘅，跟住成日都要有人陪伴嘅。而因為人同人中間都有呢個問題，所以就起埋一齊咯。咁但係嗰個又點解唔係你朋友呢？ 第一朋友通常都是同性，通常我哋认为异性之间是冇好朋友的。 唔系，我同阿妹好好朋友。 系乜？你有冇屌閪啊？ 我想 嗱，即系呢个咧就会产生咗问题啦。咁咧，但系因为性喺我哋个文化里边系一个好大嘅禁忌嚟噶嘛，即系当你哋又系朋友，然后有性行为嘅时候，你哋就唔会系朋友咁简单噶嘛。而就会即系正所谓叫做咩啊？有句谚语叫咩咧？就系、是、唔怕邋遢互相穿插啊！即系。 所以咁啊，几时可以穿插下先？屌你老母，行得好耐。 所以咧，就系、是、有正正咧，即系男人又需要揾个女人，女人又需要揾个男人。咁咧，你如果成日出去叫鸡嘅话咧，其实都系有个费用喺度，系咪？ 系啱啊。 即系你个交易成本提高咗。 啱。 咁于是乎咧，由公鸡转化为私鸡咧。 唔系，个结婚个交易成本仲大咗你。 系，即系嗱，但系咧就正正咧就系、是、呢、這个就揭示咗人类嘅短视。 系。 大家都相信咧，即系长期买咧一个，即系长期买货买一件货，可以长期摆喺度咧。其实只系摆佢 maintenance 嘅成本，大概系呢件货嘅10%度啦。 啱啱啱啱， 即系好过每一次都。 阿沈哥从商啲人唔同啊，屌你老味，即系用经济学嘅角度去解构。 同每一次咧去买去租嘢咧，其实咧就系唔同嘅咁样。 系。 咁但系咧，我想讲，因为你知道我出租生意啊嘛。 系。 其实咧， 喂，做唔做屎忽窿？ 哦，都得噶，睇下几钱啦、啊。冇乜嘢系唔买得嘅。 啱。 系啦，亦都冇乜嘢系唔买得嘅。 啱。 咁样咧就其实咧你系即系。對於一個即係對攝影師嚟講，或者對所有人嚟講咧，其實咧你可以每次租嘅時候咧，你會有新嘅 experience， 呢個第一。第二擴大你嘅世界。第三咧，你唔會被你個資源所唔係，即係你唔會被咧外邊嘅條件所限制。即係譬如話，今次我叫你去影一個3000呎嘅豪宅翻嚟嘅，所以我咪諗下我今次要租啲乜嘢咯。咁但係如果你原本已經有一套嘅你自己器材咧，你就會諗下我原本器材可以做到啲咩，你就唔會諗租啦。 啱啱 啱。所以咧，都係當你咧去試。用錢去買不同的機會的時候其實你的人生才會開闊、如果你只是單單想著買一件東西回來常用的話你只可以發掘在裡面的世界、即當然我也不可以否認你可能租到條女婚不是即是你溝條女回來你條女本身是一個很有條件很有學識很有好好的女仔她的世界本身都很開闊你去消化她也要用你一世的時間也都有這樣的人在這裡 是 有 边间？除咗星野阿尼啦，我觉得消化星野阿尼要一世啊！个波咁卵大，揸个波一个波揸六年啦，屌你两波揸12年啦， 仲有一对脚又可以玩翻10年。所以我认为系咩咧？就系、是、佢女即系咧，其实男人同女人喺埋一齐，其实都系因为闷，其实 系 即系然后咧，但系咧中间咧就因为咧大家要喺埋一齐，然后咧就损失咗好多机会。所以咧就大家開始咧有互相好多嘅計較，譬如話今餐究竟我請你請啊，定係一個話之後結咗婚嘅時候啲錢係你管定我管啊？係，咁咧呢啲即係呢啲咧就由一個一段咧，譬如好簡單咧，就是、因為大家悶咗埋一齊，然後變成一個利益分配嘅問題咧，就我覺得呢個係問題嚟。 系， 即系我系好唔欣赏佢哋对爱情嗰种，即系其实佢哋对呢种大家都闷可以喺埋一齐，又互相欣赏，认为喺埋一齐呢个叫爱情。 啱， 系啦，咁咧，但系咧，我同你中间咧有利益嘅交往咧，呢、這个叫交易。 啱， 系啦，咁 我咁睇啊，喺呢、這个我哋 focus 翻嗰套访问里边，阿女主播佢第一时间佢系想唔系一个爱情，佢系一个操控。佢系完全，我而家买只蟹翻嚟，第一时间做咩咧？剥捻咗佢两钳先，即系佢要你全完全缴械，原因就系佢要操控你。我点解同你一齐，我唔可以操控你？佢成日都话噶，因为我哋一齐要坦白，呢啲唔系坦白，系操控。 同埋咧，呢、這个世界咧，如果咧即系出卖中国人，有啲就叫汉奸啦；出卖男人嗰啲又叫咩啊？嗱，咁话我觉得佢男朋友简直系汉奸啊！即系 佢男朋友点解而家呢个老公点解肯即系成副身家俾捻咗佢？可能因为佢美貌咯， 或者可能佢出销好叻，都唔紧要啊。但系咧，我觉得就系、是、其实咧，嗱，讲真，我用男性嘅角度去睇，以我见咁多人，我认为嗰个男人讲大话。 啱， 你即系你觉唔觉得咧？佢系唔好 attention 去讲件事，佢哦系啦，其实又有咩所谓咧？其实咧，佢嗰种方法咧系招呼紧你嘅，吓、即系以我嘅社会经验咧，我睇到呢个人系讲大话，佢根本就系出卖紧自己，然后咧喺度，即系我觉得呢个简直系狗贼，简直系呢、這个简直系嚿屎，即系咧喺男人里边咧，佢系一堆屎之中嘅屎，真系。 阿陈哥，你又唔使咁兴嘅，你真系想踩紧屎咁滞。不过我自己咁睇啦，因为我身边好多嘅人结咗婚咧。嗱，個老婆都會係咁問，即係我點解要攞你啲錢？就係、是、因為我想要維繫我嘅家庭， 嗱，女人係要一種安全感，但安全感唔係咁得你。你掠奪人哋嘅資源，掠奪你另外配偶嘅物體物件啊，掠奪你嘅感情，掠奪你嘅所有一切，唔係叫愛。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養寵物嘅，養寵物有一樣嘢好得意嘅，我哋係俾100% 嘅 protect 佢，我哋係俾100% 佢需要嘅嘢佢，因為佢唔識講，唔同人一樣，我哋要成日嘘寒問暖，成日要即係保護佢。我覺得愛情亦都係要咁樣，你要一個人點解會成日愛你？嗱，你見我同寶寶龍咁多年，我哋好少嗌交，好少話啊係我哋分手啊離婚啊屌你之前似冇呢啲嘢，點解？因為我哋俾100% 尊重大家，我唔會去 check 寶寶龍個電話，唔會 check 寶寶龍個户口，唔會 check 寶寶龍身邊有啲咩朋友，寶寶龍亦都係一樣，好尊重我。前排阿妹嚟探我，因為佢真係好唔舒服嘅時候。阿妹出街翘咗只手，阿宝宝龙点咧？未有佢 喺街见到。 唔系啊，我哋一齐出街食饭，阿妹翘咗只手啊。三个人出街食饭，咁阿妹肚痛。 我还是成日翘阿宝宝龙只手， 翘都冇所谓。 我觉得佢会打出我。 唔会啊，因为你嘅高度同佢争好捻远，翘唔到啊，翘唔到，因为佢高度争好捻远。咁阿妹 夹到个鸠毛仲痛。 好痛嘅，屌你头先收结啦，俾个皮带夹到个鸠毛咧红捻晒，屌你个鸠毛扯捻咗出嚟。 呢个皮带扯鸠毛。 唔系你听我讲啊，鸠毛生上肚啊，成世老捻肚啊。 我都有啊。 咁咧，你系哇，你成世老捻肚啊，你屌。咁咧，阿女主播呢样嘢系好唔啱。你一识一个男人已经谂住去掠夺佢嘅资源嘅时候，你谂下你点可以同人哋去共同生活一世？ 你同埋咧，我 你计较嘅，你唔系话计较佢爱唔爱你，你系以物质嚟衡量佢爱唔爱你。 唔系，所以咧，所以话爱咧，其实咧，本来爱就冇分层次之分嘅，但系落到呢个世俗咧，其实咧世俗化嘅过程咧，一定系会有层次嘅。咩意思咧？譬如话，你当你讲话我爱你嘅时候咧，咁如果我冇咗只手，你又爱唔爱咧？ 啊啱啱啱。 咁然后咧，好啦，冇咗只手都爱，冇咗个閪又爱唔爱咧？ 啱。 好啦，冇咗个閪都爱啦，咁冇钱爱唔爱咧？好啦，冇钱都爱啦，咁如果我死咗，你爱唔爱咧？咁都爱喎，有啲人咧死咗都可以继续爱落去嘅喎。 系。 咁啊，如果我中意咗第二个，你爱唔爱咧？呢、這个就大部分人都做唔到啦。如果佢爱第二个嘅时候，你就唔会爱佢。 啊，咁我唔系，我继续爱佢，睇下大家点维系关系。 所以咧就系讲紧其实爱咧如果咧你系 at all cost 任何条件下面你都爱佢，咁就系叫你爱佢。 系。 系啦，咁但系如果系好多条件嘅情况底下爱，好多条件下面情况下唔爱。我想香港的女仔咧就有呢樣嘢，即係佢哋都會去思考喺呢個條件下邊，即係 even 我覺得佢係一個 good person， 佢係一個好人，但係現實個條件下邊咧，佢就唔再值得我愛啦。咁喺好多，但係男人咧就調翻轉嘅，我覺得男人當然都會有好多計較啦。如果佢大波我中意，唔大波我唔中意，佢係搏嘢好又中意，唔搏嘢好就唔中意咁樣。咁但係咧就我自己理解咧就係男士咧係比較容易咧。去做呢種即係 at all cost 嘅愛，即係付出呢種即係無論點我都會中意你嘅。即係當然你唔好理我點啦嚇。 係，因為我覺得男女之間嘅愛情好唔同嘅、女人嘅愛情好多係基於物質，男人嘅愛情有時係基於精神方面。嗱，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唔好屌我住啊嚇！ 屌你屌你屌你！ 筍哥定阿兄，真正浪漫嘅係男性。你見好多世界上面出名嘅詩人。都是男性，原因就是男性想嘢永远都是虚无缥缈，他们在精神上面的得着永远是多过女性的，因为艺术家、诗人通常都是男性，原因就是男性比女性浪漫，因为他们喜欢天马行空， 而且男人通常都很多时候都不是很实际， 对，想的东西永远都虚无缥缈， 而且很多时候都做不到， 对， 所以变成文字， 对，但女人不同，女人是要很实在的，我走到第一个 step 就要走第二个，钱是爱情的基本，我们一定要分了钱那就才叫爱，但男人就不是这样的，男人的爱情是基于我是宏大一点的，我看的东西是远大一点的，我有一段说话是 是不是克拉夫斯特艾芬呢？ 不是， 他很久没出场了， 很久没出场，今次出场的就是以前明报的主编 叶绍波， 不是同北大校长个名字一样嘅，叫做乜鬼嘢？ 董桥 唔系董桥，北大校长叫做 蔡元培 啊，蔡元培，蔡元培写咗一本书，同佢老婆一齐写，叫《结发集》。我呢本书我好中意介绍俾人睇啊，博益出版社出版， 30年前，大概30年前出版啦。嗰陣時仲未有 ISBN number 嘅，大家如果要去買，去旺角嗰啲買舊書攤嘅時候，希望你哋執到，我就執唔到，我借俾人冇人還。咁咧，本書係蔡元培寫嘅，蔡元培咧同埋佢老婆寫，一人就寫一半，就講男女嘅。當中有一句説話就係佢哋兩個一齊度出嚟，非常之經典。愛的精彩在於他的假，迷人的地方要講對手。咁佢哋就話：我哋點解兩個人可以有咁耐嘅愛情？愛係我哋營造出嚟噶。如果你對人太坦白，就唔得噶啦，愛情成立唔到。女主播要剝奪曬另外一半嘅錢財，大家唔會再浪漫 嘅。係，你睇下咧，哇！佢嗰件事咧真係核突到咧。女主播同我講話，唔係個男仔講話。係咯，去到情人節，我而家都唔需要送花，點解？因為佢知道我而家送扎花啲錢係佢使 嘅。啱，哇，已經係基於物質啦，好流於片面啦。 我真係咧聽到呢一個觀點嘅時候咧，我心諗，唉，你兩個真係好時好景，好啦，好時好景有錢嘅時候 就 你哋喺埋一齊。喂，人家係三歲就望啦。 一有困境即刻散咗。 係，即係咧，其實 因為佢哋嘅關係好得意啊，筍哥，佢哋完全係建基於咩嘢咧？金錢。我鍾意你就係因為我能夠掌管你嘅財政大權。男嘅鍾意佢可能因為美貌。嗱，一個人如果流於金錢去愛另一個人係冇用嘅，有好多嘢都係營造出嚟嘅，浪漫、愛情。嗱，阿蔡元培寫得好好，愛的精彩在他假。你有時翻到去做一啲好小嘅動作，譬如買少少嘅禮物送俾另外一半會好開心。迷人的地方要講對手，點解？有時我哋講嘢。或者兩個人的心交的時候，心與心交流的時候，是要講我們的內容的。有時有些人談到是沒有味道的，即是你跟個女仔傾，她傾傾埋埋都是什麼？嗱，女仔，香港的女仔的品味來於什麼呢？來於我們一本便利啦，能夠好一點的就來住這個 Lono 啦， Lono 穿什麼她就穿什麼， Lono 做什麼她就做什麼。 不過我都明白這個即係咩？愛情在於他的假， 愛的精彩在於他的假，迷人的地方要講對手。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揾我，成日揾我做嘢嘅。係。咁樣咧就你知道佢有個佢咧就係喺新年嘅時候咧，佢派利是俾我。 係。 佢派1000蚊。 係。 我哋嘅全部師傅都有1000蚊。 係。 我都明白，其實佢唔係真正想俾呢嚿錢嘅。 系， 但系咧，佢只不过系知道，哦，我嚟紧之后总会合作，所以咧，大家好来好去咁样，系啦。咁但系大家心里边都好开心。 啱，嗱，呢啲咪营造出嚟嘅咯。我哋如果冇钱，嗱喺呢个物质社会上面冇钱，我哋营造唔到呢啲。等于我同宝宝同佢购物，你有时买嘢买样嘢，话啊系，你入去拣啦，我送俾你，开心到不得了。等于我买支吉他，宝宝龙话，你边啦，我送俾你。大家嗰种开心化好。 其实几钱呢支嘢？ 20000几。 哇，发达啦。 咁大家會好開心。 不過其實講真的，玩吉他都唔係算係好敗家啊。 如果你望到入邊嗰啲，咪知敗唔敗家。 唔係，你諗下講緊，你當你一支30000，十支都係300000。 咁係。 屌人哋玩車一架都300000啦。 你講起玩車啊，筍哥，我講單嘢俾你聽。嗱，俾即係打斷少少，大家又離題啊。話說嗰日同阿妹出街喎，咁阿妹咧就好憎人哋咧揸日本車嘅，咁咧就有一次咧就見到有個女仔揸架四眼仔 Benz， 咁佢話：屌，有冇搞錯啊？呢啲女，屌你老尾都唔知點解佢揸四眼仔 Benz 啊！你 四眼仔 Benz 係咪即係 Audi 啊？ 唔係四眼仔啊，架 Benz 個名叫四眼仔，因為佢兩車頭燈四隻眼 仔。哦，我唔識，我唔識。 咁咧佢就話：你真係點解人哋咁咧？見人哋揸架日本車，屌呢啲又冇用啦咁樣。嗱，即係我唔係貶低阿妹，我點解要講呢個故仔出嚟？元朗大家如果得閒，趁大家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大家入嚟元朗新 B 仔涼粉嗰度食下嘢。有一個人喺玩車界好出名嘅，嗰個人咧就點咧？佢咧就專玩日本嘅中古戰車，第一代嘅 Corolla， 第一代嘅斯力架，第一代嘅 Skyline。仲有就係 AE85， 總之佢係專儲一啲即係直板啊。咩叫直板呢？架車嘅配件唔要有雜廠，全部原裝 parts， 全部原裝內籠，任何嘢都要原廠。記得有一日佢揸架 AE86 出嚟，架 AE86 個車牌就係 AE86。咁咧原來佢係錦田住噶，咁咧就係我嘅同事嘅即係堂兄弟啦。咁原來咧佢自己有個車場咧儲呢啲車。咁咧就我問佢啊，可唔可以參觀啊？佢話唔得，費事你畫花或者費事你搞壞。佢只會咧星期六日陽光普照，嗱落雨佢永遠唔會揸噶。陽光普照嘅時候揸出嚟，咁佢揸出嚟嘅時候，因為要喐一喐架車，咁佢咧就我 即係佢個堂兄弟講緊俾我聽，佢話淨係我嚟攞架車嗰啲計油喎，900多蚊罐，即係攞完倒翻出嚟喎，唔係用喎，再入個第二罐新嘅落去，我嚟洗架車。咁你話一架就話啫，屌你老母幾廿架咁點？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即係你玩吉他其實都係拜極有個譜。 啱啊，呢啲啊真係超級敗家仔啊！ 即係當年阿發哥，即係唔係發明家喎。阿發哥話呢個啲而家啲人話佢玩影相，話佢使好多錢，佢話有幾多錢啫？租个地方，咪买个地方黑咪蚊，然后咧买几支药水，买部相机，买埋镜头，咔哩咔啦，个个礼拜日日影啊，都使唔到几十万。 啱啊！ 佢我以前玩劳斯莱斯一架2000万。 啱啊！ 佢咩叫败家？ 啱啊！ 系咯，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系讲真，即系其实几皮嘢咪氹下自己咯。 系啊，氹下自己开心。咁嗱，我哋又讲翻香港，即系讲男讲女，不如呢集叫男女大不同啦。即系我 唔系男女大不同讲过啦嘛。 哦，咁讲男讲女，我哋打个 heading 出嚟之后，嗱，继续讲翻人哋啲唔好理。 喂，但系呢个讲即系对，即系我觉得都唔系，但系其实系咪我谂佢算唔算系一个现象咧？即系佢哋话女仔都系比较倾向物质主义啊。 嗱，我睇啊，你话香港人男女都倾向物质主义，女仔尤甚多啲，因为香港而家好得意嘅，香港女仔我自己睇法啊。是由自卑到自大，嗱好多香港女仔，嗱嗰日个访问咪试过，第二集咪访问个女补习教师嘅，话搵30几蚊，咁之后有个佢嘅朋友咪话生日啊，一齐去嗰啲楼上酒吧 cupping 咁样嘅，我心谂讲真一句，你真系流于片面，楼上酒吧 cupping 租个场，讲真一句几千蚊买得单，我呢度开两支酒都唔知几千蚊咯。 唔系，同埋我觉得咁，即系咧，其实如果你用价钱咧去拎自己，即係你去用價錢咧，去俾自己一個價值咧，即係你用幾多錢去俾自己一個價值嘅話咧，擁有更多價值嘅人咧就唔會欣賞你。 啱啱， 就係因為我點解會揾錢多過你，係因為我在於同你唔同嘅高度。 啱。 然後我用即係咧，佢點解可以揾到啲平啲嘅男仔咧？ 係。 平啲嘅男仔係因為佢哋睇嘢嘅高度同你一樣。 啱。 係，即係大家都用錢去到作為一個量度人嘅標準嘅時候咧，你哋咪會喺埋一齊咯。 啱。 係，佢欣賞你係因為你賺錢多，你欣賞佢係因為欣賞佢有機會會賺錢多過你。 啱。 係啊，咁其實係一個冇意思嘅愛情嚟，即係咁唔係愛情啦。即係咧可能屌閪咧都短棍計都未嚟。 屌你咁啊慘！即係我睇翻嗰段真係好猛，即係嗱。我 你都好猛啊！ 好猛，因为点解咧？你完全系流于一样，就系攞经济学嘅角度去睇爱情。嗱，爱情唔系用任何学问去睇到，人与人之间感情，你可唔可以攞经济学嘅角度睇你阿爸同埋你嘅爱情同埋你嘅感情啊？唔得噶嘛，嗰个系你阿爸，系你阿爸，你阿妈系你阿妈。如果人去到流于咁嘅片面睇人哋，嗱，人有好多嘅侧面噶。嗱，我哋欣赏一个人嘅经济能力系一个主流。嗱，譬如我哋先敬罗伊系一个主流，但我哋仲有好多嘅侧面嘅。你唔尝试试下欣赏人哋音乐方面嘅创艺，唔点解试下欣赏人哋文学方面嘅创艺咧？或者唔试下欣赏人哋品味方面嘅创艺咧？ 不过讲真啦，就系佢哋访问嗰啲 case 咧，其实咧，我可以咁讲，就系佢里边嗰啲人嘅人格咧， 系有问题， 本身都系好浅薄。 系啊。 第二咧就系咧嗰个社会经验啊，其实都好唔丰富。 系啊。 你谂下，其实即系。你港大畢業，跟住然後加入嗰啲咩濕鳩補習社裏邊做幾年，你見過幾多人啊？ 啱啊！ 你見過幾多傷風血雨啊？你同幾多人打過交道啊？ 啱！ 你咪去即係嗰啲戇鳩學生，同埋你個淫賤老闆咯。 啱！ 老闆中意啲咩？中意大波啫嘛，一睇下知啦呢啲。 係咩？好撚大波咁樣？ 唔係都幾大波 啊！係咩啊？屌你呢個睇唔到啊！真係笨柒啊！ 喂，呢啲即係呢啲好明顯高級雞樣嚟㗎啦。 啊！ 係啦，即係唔係話我睇小佢啊？屌你識幾多嘢？ 唔係，同埋呢啲咧，我覺得有銷售限期㗎。你呢幾年揾到錢，到補習社唔流行，你咪揾唔到錢咯。 係咯，同埋佢講緊你都係30000蚊啫，屌30000蚊。 屌30000蚊嘥氣 啦。係啦，咪就係屌。 再坐兩個喺度唔止啦。 唔係，即係講緊佢咩啊？畢咗三年揾30000蚊，我畢咗要三年都唔止30000蚊啦。 咪係咯，即係你唔好認屎認屁，講真一句，再坐喺度揾個大錢嘅有。揾過大錢嘅，我亦都試過。 唔係呢啲女真係識俾人笑啦，行出嚟。 啊，咪真係，因為佢見過社會少啊，佢仲係戴住一個眼罩去睇呢個社會，咪覺得呢個社會淨係個眼罩裏邊咁大。 同埋佢個世界只係喺30000蚊裏邊。 同埋屌你30000蚊唔使住公屋啦，佢咪住公屋嘅。 我都唔知啊，個鐵閘睇落好似似係啦。 你會唔會嘥鳩氣？阿一月姐姐啊，都冇認屎認屁啦。 係，有錢嘅人都唔會咁嘅。 係啊，一月姐姐夠有錢啦，啱唔啱先？ 雖然我係以服侍呢個有錢人嚟。 有錢人永遠唔會認屎認屁噶，通常好撚低。 通常都低調，同埋都 唔會用錢去作為一個量度人嘅標準。 啱啱。 其實有時即係同有錢人做嘢都有啲舒服嘅。 啱。 即係佢真係看上你係咪真係 provide 到 good quality。 啱。 佢係咪你係咪做到嗰件事？ 啱。 多過你究竟係一個咩人？ 啱。 即係咧，如果再係用話揾幾多錢作為一個標準，其實都係戇居。 好戇鳩啊！ 即係你見到佢變咗一個女仔話咩？其实啊，咩问下佢做乜都知道啦，咁样 呢啲咪低交能咯。 屌佢，嗱，真系 等于我讲一句例子啫嘛，笋哥。 我真系好希望佢听到我哋呢一集。 啊，我都好希望，即系我 哋啲兄弟帮我 forward 俾佢啊。 你识得我，我头先讲嗰个围村兄弟，我咪讲过俾你听，嗰个人叫咩公子咁样。 系啊系啊， 佢系香港买柏德飞猎 on this 嘅其中一个香港人，佢买嘅柏德飞猎。佢柏德飛業嘅老細嚟香港，係俾一張嘅私人請柬俾佢，搭住佢膊頭影幾張相，擺咗喺柏德飛業個博物館裏邊。咁你可想而知，嗰個人佢嘅財力有幾多，永遠唔會認屎認屁，揸日本車，孭個爛鳩 Harry Potter crossover 呢個 undercover 嘅爛鳩背囊，個招牌顯微鏡都睇唔撚到。咁佢好低調，亦都唔會認乜，但係。佢買柏德飛獵係等於人哋買咗幾層樓噶啦，即係一豪宅喎。咁佢亦都唔會係咁。你嗱，但係佢係我同學嚟噶，做護士。咁你唔通同佢講啊？我做護士，我知佢做乜噶啦？屌你有咩錢啫？人哋就係有錢，佢唔會認，亦都唔會去即係誇大自己嘅生活。 不過同即係你做邊行同埋你有幾錢身家咧， 係兩回事嚟㗎。 因為我見到有啲人真係，譬如話佢可能撈到某公司嘅經理咁，其實真係背後窿閪一名。 啊，冇錯都係咁。 但系咧，我 阿笋哥，我讲一个风声都睇图你听，你知唔知搭马仔咧喺澳门印卡片叫咩啊？赌场策划部经唔系赌场经理合伙人。嗰次我收到张卡片，有个搭马俾我嘅，佢阿九护士，喂我出嚟搞嘢，哇赌场策划合伙人，咦咩料啊？咁后屘隔篱嗰个阿刀疤强讲。屌搭马咯！我屌你，我讲你唔好引呢啲啊！ 我另外咧有个朋友咧，佢系即系我头先上一集咪讲过有个 TVB 高层帮我搵屋嘅，咁佢又好得意嘅，佢系即系个傻妹咁样嘅，即系傻婆嚟嘅，即系我谂我估佢都四张嘢嚟噶啦，即系咧行出街仲按 QQ 大裤黑超咗嚟走咁样，佢买咗又点咧？哎，今次去旅行咦几好啊，就买咗，佢仲要俾七成嘅。 哇！ 啱啱先同我講話，喺珠海又買咗層新樓咁樣，係啊，200多萬係嗰層豪宅嚟嘅嗰邊，跟住話最中意咧就係買樓租俾人， 哇！收唔到租啊，分鐘。 哦，但係你知道佢哋嗰啲點講咧？ 即係周圍飛佢又。 唔係，佢哋嗰啲大地主咧，即係佢哋點解會養成呢種買地嘅習慣？係因為佢香港本身都係，你知我搬邊度㗎啦， 明白？ 係啦， 即係地主嚟㗎啦， 係啦， 即係等於我頭先嗰個圍村仔啦，地主 係啦，就係圍村圍村妹啦， 係啊，即係我頭先講圍村仔 上一代係靠土地嚟， 啊， 所以呢個習慣都係咧不停買 不停買地咯， 不停揾錢咯，係咯。 嗰個圍村仔嗰陣時，我未講俾你聽呢單嘢，真係屌佢個老母嚟唔切，沙士嚟到，我就同佢講：，哦，喂，阿公子，你有咩投資啊？阿九护士呢、這个时候最好买股票啊！嗱，所以我汇丰公股啊，阿宝宝龙咪公捻到眼都突捻埋，你知唔知我仆街喺边度买啊？苏豪区扫地铺，苏豪区扫地铺。 哦，即系其实佢呃鸠你。 唔系佢啊，可能佢啊知道冇咁嘅财力去扫地铺啊。原来苏豪区而家有几间好出名嘅酒吧吓，地铺好出名，有一间系A 字头嘅酒吧，系佢嘅铺位。 系啊， 系啊，系佢，好大间。 哦，咁啊够晒啦。 大佬佢唔係一間幾間，我真係吹佢撚嘴。喂，我哋講埋個男仔先。 我哋哇嗰、那個 Peter 咧， 屌佢老母！我話俾你聽，那個男仔真係睇撚到猛。我話俾你聽，嗰次咧，我想去銅鑼灣，咁咧阿妹又同我一齊，阿妹翹住隻手，我就一望，有間叫做嗰啲叫咩 侍應吧唔同 啊？侍應唔係嗰啲叫女，佢哋有個名叫女容定乜鬼嘢㗎？咩咩容啊？叫做咩唔知日本有個名叫咩女容定乜鬼女模定乜鬼嘢 係 吧？哇，系咪有嘢炒嘅？ 即系阿妹带你去啊？ 唔系啊，我喺楼下阿妹同我一齐时代广场 shopping。咁我一望上有间咁嘅嘢，我问阿妹，你知唔知呢度系咪有嘢炒？我唔知道、啊。我不如阿妹，我哋想去睇有冇嘢炒，冇嘢炒，我哋两个炒啊！阿妹梗系屌我老母啦。咁咧，嗰条卵仔原来想去嗰度，我心谂细佬，你话出嚟得唔到女仔尊重，唔敢识女仔，你去夜总会啦，你去嗰啲酒，你去嗰啲 coffee shop 做乜卵嘢啊？你去夜总会有嘢炒，有波渣，有奶饮，人奶添啊！屌你，你去嗰啲地方去得都坏佬啦！你净系谂你伸只手落人条裙底嗰度啦，夜总会。 所以咧，我就觉得即系 香港男仔咧 冇膽嗱，佢又冇膽，又唔夠膽滾。 如果係咁嘅樣嘅話咧，即係咧，即係佢走出到個 presentation 咁差咧，講真，即係做我伙計我都唔會 差。啱啊！ 即係我覺得即係睇抵俾人睇，即係 抵俾人睇唔起嘅， 抵俾人睇唔起。即係咧呢種係哇！你見到佢最尾嗰啲對白係咩啊？其實啊，我都好想將啲錢交曬俾你啊！即係你記唔記得佢 ending 啊？ 係， 仲要喺架電車入邊嘅咧。 係， 跟住然後我其實都想係其實我哋都唔係你哋外邊睇得我咁冇志氣㗎。即係其實咧，我都係想將啲錢交曬俾你哋，然後咧等人嚟管教我。你記唔記得呢個對白？ 記得啊，記得。 哇！我嗰時候真係個電視機雖然細，但我都好有衝動打。 喂，你冇喺度睇啊，大佬！屌你老味！嗱，身家性命財產，屌你兩母，你打爆呢部嘢，佢唔得了啊！真係。 反面啊！ 反面啊！屌冇電視機睇，屌你新買啊！即係你可想然知個男仔幾撚冇用啊！即係講真一句，你覺得需要女性安慰，你自己揾唔到，去下夜總會。我話俾你聽，嗱，去夜總會唔係去壞人，去夜總會去益人嘅。點解咧？一個男人如果同你結婚之前，未去過夜總會，你真係唔好同佢結婚。鮑喜正都講過啊，阿鮑姐，一個男人後生花 fit 好過老嚟花 fit， 我見唔少啊。一老嚟花 fit 跳掣鹹濕乜都嚟齊。你後生去到，條女俾個玻璃省兩省，喂，阿九護士今日幫我開支 X， 開，喂，九護士我老母病咗生 cancer， 俾十撇，俾，到幾年後你去得多，俾條撚你吹消就得，口爆啊，屌你，即係你去得多，你知道人嘅虛情假意係建立喺金錢上面嘅時候，你第時唔會俾人呃不但止啊！你揾嗰個老婆或者同你相處嗰、那個，你一定同佢嚟得真真實實不但止，亦都好浪漫咁去對佢，因為你知道嗰個人係真心對你，唔係呃你錢。嗱，去得夜總會多人會點咧？好似我喺夜總會浸大嘅，邊啲人呃你錢？邊啲人唔係呃你錢？咪話隔個罩望一望佢趌高條尾啊，都知道。即係你同我一齊。兩三晚手勢又話阿爸阿媽病，兩三晚手勢又話買你買路。喂，講真一句，我唔係唔買，係買得唔值。嗱，咩叫買得值？寶寶龍同我一齊經過咁多腥風血雨，佢而家話要買乜？我有錢，你掏空曬我銀包買嘢俾佢，我完全接受。好似上個禮拜去 Coach 瘋狂購物，個 sales 都同我講一句：阿九護士啊，下次先嚟啦，不如。即係你諗下一個名店 sales 叫你下次先嚟，你買緊咗幾多嘢啊？即係佢。中意我可以掏空个银包买俾佢，但系如果啲女识得你冇几耐就咁，证明佢呃钱啦、啊。即系你因为去得夜总会多，见得多嘛。 唔系认真嚟讲咧，即系咧作为关喺嗰度咧关系作为一种交易咧，就其实咧喺嗰时候咪攞钱咧，其实系一种交易失败嘅，即系不利于交易嘅一种方法嚟。 啱啊啱啊。 咁但系如果好明显咧，就系交易嘅时候，就系当佢要攞只袋嘅时候咧。冇问题，我最中意人哋问我攞嘢，我全部伙计全部问我攞嘢，我都最开心。 啱， 你俾翻啲咩我？ 啱， 所以佢你俾得到我咪俾你咯。其实， 啱， 即系好简单，你可能嗰晚真系好想屌屎忽，而屌屎忽个市价系3000蚊嘅，咁你咪送翻我3000蚊嘅手提电话俾佢，咪嗌和咗条数咯吓。 啱， 即系作为一种 trade 咧，但系中间 no mercy 嘅，即系唔系大家唔系讲人钱，唔系讲爱情啦。喂，钱嚟钱去。 啱， 系啊，咁其实就系咁简单。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觉得我最想批评下嗰、那个。即係嗰個港男咧，其實你諗下上下嗰啲咁嘅 cafe， 我諗平平地都100几-50蚊嘅啦。 我記得好似唔知成佢斷鐘計㗎，我上去睇，我諗住有嘢抄我先上去嘅啫。 上咗去啊？ 你喺門口度夾下咯，嚇烏低黑火夾唔撚到啊！我諗住喂嗱，屌你老味百鳩幾人，屌你大表又摸下啩，屌摸一摸我上嚟呢度，我去金鑽啦，屌你我金翡翠啦，我使上嚟你度，冇閪抄大佬。 但我覺得咧嗰、那個即係嗰度嗰個男仔上嗰個地方咧，其實如果你肯定都使得咁嘅錢咧，你真係想揾條女服侍兩個鐘傾下偈，咪桑拿咯。 唔係， 你正經嗰啲都係88蚊三個鐘啫，任你傾啦。 呢啲通常咧，呢啲男仔咧，我見唔撚少，我話俾你聽。 我真係冇乜點見過。 係。 嗱，我琴日翻去教書，我對住班學生講，我話你哋有冇人睇過琴日講男講女？佢話有。跟住我話。喂，但我喺我班裏面一個同學都見唔到係咁，即係咧，跟住大哥話：我話你哋身邊有冇啲朋友？冇喎、啊，真係，即係我諗係 嗰陣時同我好熟嗰、那個 Oscar 哥咪咯 ，Oscar 唔係 Oscar 嗰、那個豪係咩啊？豪係 哦 Oyster 哥，阿 Oyster 哥係 Typically 係啦，叫佢去滾，又話有道德責任。叫佢去夜總會，又話唔容許啊！佢道德上面，你冇信格，你都唔夠膽去。即係有時有啲嘢，嗱，佢拍得仲搞笑啊！阿 Oscar 哥 ，Oyster， 唔識讀英文差。Oyster 哥仲搞笑，有一次咧，話説佢上網識一條女，咁我哋讀電影出身噶嘛，咁你知道行出嚟就成個大古惑咁嘅樣噶嘛，嗰陣時又有色眼鏡啊，屌你老味，電單 大操練啊， 三十幾度著皮褸啊，屌你老味著皮褲嘅人嚟啊，慢撚曬鞋，哇熱撚到真係想買部冷氣機抬身。佢老味你知道啊 Oyster 哥點著噶啦？咁咧佢就叫我喎，你幫我去送件禮物俾嗰條女先啦。我上網識佢識咗好耐㗎啦，話讀電影，佢話好仰望我。一出嚟條女心形隻眼望撚住我，以為有運行。我話我送俾你嘅件禮物，不過 Oyster 哥喺後邊，嗰條女即係謝撚曬眉。嗱出嚟，阿 Oyster 哥 presentation 唔得，偏見，自己個性格已經有問題，仲好多偏見，對女性話自己好了解。屌你老味，不斷都唔了解，你就話自己了解。你想了解多啲女性，你自己想唔咁鹹濕，想真係大家喺一個即係男性同女性相處一樣嘢好畸形噶。男性永遠就係一見到女仔，屌你老味，揸唔揸佢波咧，插唔插佢閪咯，想插佢波，講啲咩咧？我想插佢閪，應該點做咧？嗰啲通常啲電車男諗呢啲嘢，你去咗夜總會打飛機之後，你唔會諗呢啲嘢。大家係朋友，以朋友之間嘅相處。 男人同女人最大嘅障礙就係一種性障礙。 啱啊！ 即係如果你同佢。即系咧，其实正所谓一念三千啊！即系你其实咧，你一行过去嘅时候，第一个念头就系谂住同佢做三千次。 呢啲就系香港普通电车男谂嘅嘢啦。即系讲真一句，嗰条 Beta 真系猛捻到你，你话唔识同女性相处啊，好想有个女性安慰下你啊，喺嗰段时间，屌你老味，你明知你想到去嗰啲都系假，你去夜总会啦，大佬，你唔识去，我带你去啊，斗护士带队。 啊 即是你有钱就得㗎啦。你连呢啲都 唔有。佢都系个年轻嘅工程师。 啱啱你日日匿埋屋企打飞机上网就打飞机。屌你打还打大佬。你打得嚟你去搵人打下。屌你老味成日自己打隐形战机冇用㗎嘛。屌你老味啊日日匿埋屋企哇条女大波条女正条女大波条女正。你话想玩制服澳门大把制服你玩啦。系真卖鱼佬同泰山未有㗎啫而家。卖鱼佬未有泰山有过。屌你老味森林之王我记得。我记得澳门森林之王之夜。好撚搞笑啊，顺哥，我话俾你听，咁我一入到去嗰次森林之王之夜，我带个老友去，个老友未捻去过夜总会，个老友真系晕咗，我话我讲俾你听，真系晕咗，系点咧？因为嗰阵时喺森林之王咧，你一入到去咧，嗰、那个女咧就去扮嗰啲星星啊，咁咧着嗰啲豹皮薄褸底裤，咁个波又揈下揈下，咁我佢一揈个波埋嚟，我梗系揸噶啦，我老友唔好啊唔好啊，我屌你老母，我几千蚊买张飞过嚟，你叫我唔好揸佢个波，咁我梗系一嘢挥落去噶啦，咁咧一嘢挥落佢又唔捻晕喎，佢起捻翻身喎，到第二个女仔控埋嚟，成班女控埋嚟，有个捻样就抄西啦噶，哇哇呜呜咁啊，森林之王长裤，嗰条七头，你知唔知道做咩啊？咁咧就揽咗老友，喂唔好唔好，今次大礼，佢一揽咧，我老友一起脚，即系个膝头哥撞击翻面，个鼻梁嗰个砰一声爆光，真系爆光，晕捻咗喺笪地啊，笑捻到我，咁条女就问我，喂点算啊？咁我就攞杯冰水嚟啦，咁啊俾杯冰水敷一敷。咁條女仲未回魂喎，老友，我話：喂，阿女，我即刻攞咗五嚿水出嚟，剝個薄褸出嚟，敷住我老友個面，一敷我老友即刻哇精神爽利，成個彈起超人咁，你就可以充滿力量啦！哇，我屌你老味，個薄褸幾撚大威力，仲要有味嘅添，即係講真一句，你係電車男，你想玩制服去澳門啊？屌你個閪！即係你成日匿撚埋屋企打飛機，諗呢諗路諗嚟把撚咩？即係呢啲啊，睇佢冇人睇得起啊！你成日匿鳩埋屋企同人講嘅，呢叫網上英雄啊！吹水嗰陣時喺網上面哇～叻捻到问边啊！屌你老，讲乜都得。出嚟阿陶杰讲一句说话啱啊！嗱，点解香港嘅男人咁唔俾女人睇得起咧？咁俾女人睇唔起啊？唔肯咩咯？有咩事？缩骨、蒜爆、 老捻头、 老捻头、煎酿三宝，叫你咩责任嘅时候，呢啲嘢喂唔系我做嘅，呢啲嘢喂唔掂嘅。叫你咩个站你后边讲嘅叻啊！屌你老味乜乜乜乜乜，如何如何大雪菠萝，叫你出嚟一切吓。喂，唔係好掂啊！呢啲，哇！我講得咁做唔得，你真係冇撚用。等於嗰陣時我讀電影班㗎，一條七頭皮同我講啊，天花龍鳳啊！我要點做點做，我話喂，咁樣好啦，我哋班有啲女仔㗎嘛都，呢啲真係真正嘅電車人。到佢做嘅時候點啊？爬咁高啊，我唔得喎，風黑暴啊！哎呀，死啦！我驚高，我屌你個老母咩？頭先你又講，你講完你又唔做，即係呢啲真係垃圾。我見得真係見呢啲垃圾，即係你話你未見過，我見過啊！阿 Oscar 哥咪咁咯。Super 哥唔係啊，點解 Super 哥有幾個女朋友喺身呢 ？Super 哥肯咩？有咩事佢肯承擔，企出嚟係我做嘅，呢件事係我負責嘅。你有咩你揾翻我，即係人哋嗰種承擔係真係有承擔喺度啊嘛。 女人好簡單，如果你話撇開即係嗰啲垃圾唔講啊，你話講男講女訪問嗰、那個女主播又係垃圾，訪問嗰個補習教師又係垃圾，佢執緊嗰個話咩銀行嗰啲叫咩銀行咩合夥人啊，屌你咪即係 promoter 曬你啦，屌你老母咁撚多 banker 咩咩叫 banker， 屌阿鮑羅克嗰、那個叫乜鬼啊咩啊美國而家貝蘭奇嗰啲叫 banker， 屌你老母濕鳩都叫 banker 嘥撚你啦！濫用 banker 呢個字，即係講真一句，你訪問嗰啲垃圾冇撚用啊！你真係要訪問，即係大圍我嚟睇啊！你要香港嘅女仔真係中意你嘅，其實香港好多嘅女性，我為香港嘅女性平反啊！呢段就香港好多女性都係好想人追，但係一樣嘢男仔要做嘅，肯承擔。 嗯， 做得男仔個膊頭就一定要孭得起，即係呢樣嘢我係咁多年嚟，我同寶寶龍都係有咩事我孭。有咩事我企出嚟，等于嗰次我去泰国咋嘛，阿宝宝龙屌你老母同泰仔打交，几捻狼啊，我屌佢老母，唔係话你打交自然通知声我啊大佬，你同泰仔打交，个泰仔拆咗七八个人喺度，我得一个人又唔识泰拳，个泰仔已经喺度呼呼呼咁样喺度腾腾腾腾咁喺度玩泰拳嘅招式，你唔通屌啊 ,Chinese功夫死光，屌你老母超人离心度劈七船斩，我直头同佢讲咪企出嚟好硬企，你一个人企喺度，阿宝宝龙企喺我后面。你一個人企出嚟，人哋七個人，我記得當時僵持都十幾分鐘。個太仔見你一個人，因為高我好，即係你見嗰啲身形係好懸殊啊，即係高過好多啊。咁冇計，個太仔見你企得咁硬，叫你走。即係個太仔俾面你，真係叫你走。勾，即係因為個太仔見你唔縮，你真係企定，你諗住開波，人哋七八個你都唔驚。哦，我就俾面你，你夠吉事我俾你走。你話你縮屌你諗你嘥撚氣啦！呢啲環境你一定要企出嚟。我見香港好多男仔都係咁啊，有咩事縮縮翻條槓，我屌你老母嘥鳩氣。講嗰陣時你又識得講，即係我覺得男仔。 不過講真，即係要擺正條槓咧，我諗啊，即係我哋個教育已經，即係我哋而家個社會教育冇咗呢回事。 係啊，乜都軟性軟性溝通。 電視機都唔搞呢啲嘢啦， 啱啊！ 喂，你以前講緊咩強人啊？睇下嗰啲咩即係電視節目啦，喂嗰啲男人，喂許文強出嚟一講就拎支槍噶啦嘛。 係，同埋而家你覺唔覺香港啲男仔好撚柔弱噶？你為女仔打過交未？為女朋友 都唔需要，因為冇咁嘅情況發生。 我同寶寶龍為即係為寶寶龍，我話俾你聽，地鐵開個波喺街邊又同人開個波，即係有啲時候你係會企出嚟。屌你老母！你唔係話你講咁樣，屌你個老母就執你啦，即係執你就執你嘅啦，使同佢講第二次咩？啱唔啱先？即係因為嗱，嗰啲係衰衝動啫，後生。但係而家香港好少男仔係咁啊！你條女俾人飛嚟啊，係啊係啊，算啦算啦，屌！即係有啲你條女俾人蝦到上心口啊，算啦算啦算啦，屌！即係有啲位你要企出嚟嗱，雖然有啲位係蝦到上心口，你都應該縮翻入槓，但係有啲位要承擔嘅時候就要承擔。你唔使講咩啊！屌你燈油火蠟嗰啲，你同你條女一齊住，你都要咩啦？你話唔係㗎，一人一半啦，咁搞撚錯。 真正嘅情況咧，我諗係就係盤算個你當中個利益，即係你個，即係我覺得男人都除咗有暴力之外，最好有智力啦。 啱， 即係中間你諗。 即係智力解決到㗎，智力解決就冇暴力解決啦。 喂，大佬你審時度勢度過呢度，你其實只有企出嚟行一招。 啱， 咁咪企出嚟咯。 啱， 系咯，屌！然后如果你喺街度打交，佢拧住面先打得唔得噶？ 啱， 即系唔使下下正面冲突噶嘛。 啱， 即系咧真正嘅战略系兵不血刃噶。 啱，所以呢个细路，屌你老味，成日唔打交啊，咁解啦。屌，我啊成日打交，后生嘅时候真系成日打交，打到即系我而家控嘅好多年轻人，千祈唔好打交。 即系咪啊？要好多钱。 系，要好多钱嘅，千祈唔好为女人打交添。系我咁卵蠢咋？不过我睇翻嗰个 Peter 嗱。Peter 仲有訪問，其餘兩個都好撚猛，嗰兩個電車男都，即係你見佢詞不達意，屌你老母講嘢唔望人，都唔知佢想講乜撚嘢，屌你老母！我而家即係我哋嗰、那個我間醫院啊，收嗰啲僆仔啊 ，O U 入嚟讀咧就係咁嘅柒頭皮，講嘢唔望人，你問佢嘢，屌你老母自大到極，屌你老母叫佢做嘢嗰陣時就無能到極，屌你老母哇！我真係見撚到佢，真係想兜巴凌空七船斬斬。 唔係，所以我認為咧，香港嘅女仔咧就冇去聽我哋節目啦，但香港嘅男仔咧 聽多啲啊，有改善啊。 如果想強身健體，或者咧真係想有真正嘅改變咧，千祈唔好俾呢個星期日檔案訪問，記得聽我牛醫生嘅救護士。 同埋一樣嘢，我忠告香港嘅男仔。勇于承担，勇于认错。 我哋一百集未啊？ 白做耐啦！ 屌，听晒一百集，包你有啲料到。 同埋一样嘢啊，顺哥，我想讲一样嘢。而家香港啲细路有啲咩咧？系唔敢认错啊！错咗咪认，唔识就要认。勇于承担就系由认错开始，认错系承担嘅一个开始嚟噶。 嗯 ，OK， 好，拜拜。